一哈腰，把铡刀抬起来，扛着铡刀追刘墉。皇上傻了，你瞧，这一圈一圈的干嘛呢？这是？哎，怎么进去了？进皇宫？哎，怎么别去，老头，你这我开玩笑呢。龙椅一上下来，撩着自个儿这袍子，追老中堂刘通去。文武大臣一瞧，皇上都追啊，来吧，咱也追吧。撒丫子开始在这皇宫紫禁城里边就开始赛跑了，集体的马拉松啊。头一个刘墉，二一个老头刘通迅扛着铡刀，三一个是皇上，站住！后边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，跟着都跟着， 可就跑起来了，乱了套了，哪儿的事儿去？午门以外，这个午门训子可不是这么好看的。皇上琢磨了，早知道不让他训了。这一上午这就死俩，你看我还得追他，一边跑一边想事儿。刘墉腿脚快，老头扛着铡刀，他岁数大呀，他追不上，他毕竟他年轻啊，啊跑这快，跑来跑去跑到慈宁宫，太后跟慈宁宫里待着正念佛呢，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儿，反正听着挺乱。屋里边敲这木鱼儿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佛佛太后穿挺破，不是太后，这是济公。听外边乱，刘墉在紫禁城里跑，能没人管吗？慈宁宫门口有那个守卫啊，说现代话就是保安啊，拦住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拿刀架着。太后这念佛念不下去了，外边怎么那么乱？什么事儿啊？出去看看去。有那宫女儿，呀，一瞧这有一小孩儿，怎么回事？那个太后问呢，老佛爷问，来来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叫进来了，往这一推是一孩子。你们这嚷嚷什么呢？回太后，这孩子跟这皇宫里跑，我这给他逮着了，逮着了。哦，皇宫里跑孩子，哎呀，这都是什么事儿？这是。 时间的关系，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，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。曹云金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《官场斗》，咱们先欣赏到这里，稍事休息。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继续欣赏青年演员曹云金的精彩表演。